罢了。那么江湖上女到底有什么事呢？ 这问人，我见你总是愁眉不展，不知道问人你是为了何事？ 这是我母。 嗯， 古人是与古人啊，是我的心是有财神人的心事我不知，你官人的心事我俩知一二。有人知我心的事，是非碰到老相识，我难真一步爱而不知。我从小读过圣贤书，我要采你贵人心中事，我要做红道的老仙师啊。好，你既然夸口，那么你倒采采他。 将我逼出何来呀、啊？啊，官人！ Thank you. 言不语，心慌张，他定有心事不肯啊讲，他知道不知钱塘之暖境，不心脏嘞奔，哎呀，这奔字下面有文章，哎，官人啊，你真人面前莫说假，在家人面前你莫心呀讲，你欺人不把真心说，我问你呀，女子嘴上两啊。 难怪他真心不肯吐真情，可怜他是无家富贵丧亲人。啊，官人呐、啊，你休别离，你莫伤心，你亲人还有我娘难争，不知道今人是哪个你说出来，我难争与你是大冤深。我的精神倒也罢了，提起精神年少啊，我把你这老臣做把小猪来了，你骂他做什么？骂你精神老年啊，少你忘恩把刀吹朝中，你眼眼重量多多少，却暂时我不心太凶，你以为斩草一次啊根，偏偏倒成我真啊用，小心杀在林勇子，停在你京城老年松啊。曹子更要害真勇，既然是真你两家冤得他，你为什么将烂真的终身去许真勇？怪不得他寂寞像眼中钉，夫妻到老不和睦。你是万大年四百，骂你精神年四父子同朝为一样啊干，将来真终身许配我，要靠本事呀难上难，小心杀有车绿色，我将你父子一起斩。哎呀，亲自以来心惊胆寒，他要斩我年四百，这妇女忠于妇女情，我难真做人好为难。老弟弟你做将人哎，我就只能生命冤家债。啊弟弟呀、啊，并非女儿不孝人，只怪你夫人心太干。 早问我啊，早问我， 我是早说的。 妈，你见着早问我，你虚应不是把妹来做？你人用金银珠宝下大妹，我用那青铜宝剑下的人多。妈，你见着也没有听，你这无家可归的烂小人，我才不认这名字，怎奈中间不平人，小心上与高官主家的七官下子去从军啊！朝中之人多骂人，不知你还要骂谁人？你来争，你来。免得谁有泪我更加的放心，恕太娘们好气 哎，你问家呀，你虽没有父亲情，我难真爱你是真心。常言道，事不三思要后悔，哦，我还是。 了嘛，你是人不孝了。 你来争，只可惜你。 生长了几个年不晚啊。听说你太母是真心真美是仇人之女真诚你的这恋爱我跟我讲你一封休书给你安分真勇你 家来

如今我做了官回来了，怎么不见人跪着见我嘛？ 贤婿啊，你做着官了，老身我给你 跪。哎呦，我的娘哎，还是让女儿给你带跪了吧。 小姐请息。 哎呦，贤婿快恩，贤婿快恩哦。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见你哟、 哎，贤婿啊，你做官就做着官，我是要伴着画廊试探我母女啊，我把你这个乖巧聪明的小东西哟、哦，贤婿做着官，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多亏小姐赐我银两，我还要谢你的大恩呐、啊！ 我话还要谢我呀、哎！ 小姐请上，受我一拜。哎， 姐，夫妻两个还客气着我事呢、啊。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啊， 请。 哎呀，这里还顶着一个。 贤婿呀。就看在老身的份上，叫他起来吧。 顶不饶他。 哎呦， 怪人呐、啊！这个老家院跟随我们多年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就给他起来吧。 若不是小姐相亲，定让你这个老奴才淋上三天三夜。 哎呦， 起来！ 哦，多谢姑爷，多谢小姐哟。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 赵郎，随我来。 赵郎，随我来。 哼。好，听众朋友，再会。